城市的星光在哪里？世界无限宽广，如果你的信心还保有着一双翅膀，星夜狂想曲。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1.3 星夜狂想曲，我是李星云。今天配乐家群像我来做的这个专题，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日本作曲家久石让。应该是很多人的心头好吧。2018年底呢，久石让老爷爷又来到台湾，而且又是一样的 sold out， 只要是他的音乐会在台湾好像都会秒杀的。应该是因为他的音乐实在是太脍炙人口了，而且呢大家都是看着这个宫崎骏的动画长大的，所以呢久石让的作曲其实我们非常的熟悉。那今天想要跟大家来回味一下久石让曾经的作品，其实他除了跟宫崎骏一起的合作以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导演叫做北野武。大家喜欢吗？喜欢这个中年大叔吗？他的电影也很酷哈。然后我们也要介绍他其他的电影的配乐。首先我们先来听一首很可爱的歌曲，这个是龙猫非常熟悉对不对？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散步》。久石让加上宫崎骏不知道打造了多少个这个奇幻世界，让我们借着这个动画然后进入了久石让的配乐领域。久石让其实他是一个古典出身的作曲家，据说啦他早期其实很想要去巴黎念这个严肃音乐。那他 之所以叫做这个艺名久石让，也是因为他崇拜的一个artist 是谁呢？就是这个 Michael Jackson 的制作人 Quincy Jones 啊。那可见久石让应该也蛮喜欢爵士乐的吧？哈、啊，这个 Quincy Jones 是美国知名的音乐制作人，横跨从爵士领域到流行音乐，其实他制作过的这个成名的歌手非常的多。那久石让应该是崇拜这个 Quincy Jones。就利用了这个 Quincy Jones 的发音很相近的这个汉字变成久石让，好，那就帮自己取了这个艺名了。其实这个状况好像还蛮常见的，就是有很多艺人或是作曲家自己在取这个艺名的时候都是从这个自己偶像开始来改装一下。久石让做了很多的电影配乐，那我们今天首先先来听的是他跟宫崎骏的合作。有一次我看一个报道说，其实久石让跟宫崎骏好像一辈子虽然合作过那么多的电影配乐，但是好像还没有吃过几次饭，可能吗？真的吗？要是是我的话，我非常喜欢跟我合作的伙伴一起吃饭美食或是喝咖啡，感觉好像要喝十杯咖啡以后才会有一点点进度哈。那但是没有想到久石让跟宫崎骏合作了这么多的电影，但是其实他们两个好像没有什么私交，哎，大家可以想象吗？但是好像无损于他们两个的合作啦，出来的这个成品跟作品还是非常非常的杰出。我们先来欣赏这首叫做《风之传说》。好，在《风之谷》的这个原声带当中呢，我要连播着两首曲子，一首是演奏曲，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澎湃，而且好像听起来像是什么钢琴协奏曲一样哦，气势非凡。然后后段呢还有一个小朋友在演唱，虽然这个小朋友音不是很准，但是真的可爱极了。 听到的是《风之谷》，是不是很可爱的小朋友的歌声呢？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久石让的音乐。据说这个日本的电影金像奖，哇，他已经得过7次，而且2009年还得到日本政府授予他这个紫绶标章，哇，好荣誉哦，居然会颁给一个作曲家，可见得久石让在日本人心目当中，他的音乐真的是非常有魔力，非常的有影响力。好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国家勋章也颁给这个音乐人哦，希望我们的文化部，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总统也非常的支持我们的电影配乐哦。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这个《天空之城》，这也是久石让一个非常知名的作品。有时候我会想说，哎，久石让这种动画好像小朋友在看，但是其实它的旋律有一点点小调，哎，会不会太哀愁啊？不过，久石让的听众其实是大小通吃。你有看过那个音乐会吗？哦，真的有白发苍苍的这种长辈，然后有中年的大叔大姐，还有包括teenager的那种17岁、15岁的那种中学生，其实都是久石让的乐迷。接下来介绍的这个是魔女宅急便，非常甜美，很天真无邪的这个旋律，而且是轻快的这种华尔兹哈。或许宫崎骏跟久石让营造出来的这种童话般的故事，就是最让我们着迷的地方吧。 又是一首华尔兹的圆舞曲，旋转的这种动作有点像做梦一样，或是像我们小时候很喜欢玩那个旋转木马。接下来的这首曲子《红珠》，我一直到看到久石让为东京家族还有恶人还有这个板上之云等等的，哇，有一些历史剧或是有一些剧情片，我才发现说其实久石让不是只会写那种宫崎骏的动画好像小朋友听的旋律。有一部电影叫做东京家族，这个是导演山田洋次所指导的。那我那时候看到这部片子，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去看。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原作是这个小津安二郎的《东京物语》，这个山田洋次导演想要向这个小津安二郎来致敬，所以呢就拍了《东京家族》这部剧情片。那这部剧情片虽然好像行云流水，非常淡淡的哦，不是那种好像很起伏很煽情的剧情，但是呢看完了就会有觉得哇，好向往东京的生活，好向往日本那个美好的年代。那其实久石让除了动画的那种很童真很童趣的旋律，其实他也很会刻画这种家人的感情。

久石让其实是有这个古典作曲的这个底子的哦，所以其实他驾驭这种管弦乐，你可以听得出来，其实要有气势有气势，然后要柔情他也可以，所以管跟弦的这个 writing 其实他的功夫是蛮扎实的。据说他刚开始念作曲系的时候，其实都写了一些比较冷调的，就是比较前卫的那种极简音乐，但是呢几年以后呢，可能吧这种纯创作的纯艺术作曲应该在各个地方各个国家都不是那么好生存，结果没有想到他碰上了他的这个一辈子的贵人吧，这个宫崎骏，然后当然他后来也跟这个北野武导演也合作了好几部片子，所以没有想到一个传统的作曲家后来变成一个电影配乐大师，这也是我们非常欣赏他的地方。刚刚这个板上之云，我觉得他就写得非常非常的厉害。再来推荐一首《魔法公主》。久石让除了跟宫崎骏合作，另外一位最知名的导演就是日本的个性大叔北野武，他的片子真的都怪怪的，但是很有个性也很好看。我非常喜欢那年夏天宁静的海，从那部开始呢，其实北野武就常常找久石让来做配乐。我们接下来要播的是久石让遇见北野武专辑当中的电影《花火》。 Thank you. 有另外一部1999年就推出的，距离现在有一段时间了，所以说不定待会你听到这个旋律跟配器，你会觉得哇，好怀旧哦。但是不可否认的，这部电影真的非常非常的红，而且呢，就是让几乎他的那种钢琴曲里面呢，一定要收录这首，那是谁呢？菊次郎的夏天。还有一首非常好听的《神隐少女》，大家应该很熟悉吧？据说很多的日本观光客，他们看过《神隐少女》，都还要来到台湾啊、观光的时候，一定要去的地方就是哪里？九份，对不对？一定要去朝圣一下。这个故事很可爱，有一个10岁的小女孩误闯了神灵世界，然后之后呢，就慢慢长大的故事。我还记得她，走上那个阶梯，真的就有点像在九份的那种场景。我们来聆听这首非常动听的《神隐少女》。 一个小时的时间马上就要过去了，哎，我还没有播恶人呢，我还没有播送行者，但是呢时间好像来不及了，因为久石让这个作曲家他的经典作品实在是太多了，或许有机会我再做第二集好了，暗黑系列，连吉田修一的这个小说恶人，久石让其实让我们也聆听到他的另外一面呢。最后为大家选播的是这个霍尔的移动城堡，这是剧情其实是改编自英国的奇幻文学作家戴安娜维恩 Jones 他的魔幻城堡，这个故事，你想想看，这个会移动的城堡，我还记得，看到这部片子的时候，觉得哇，这个破破的城堡，怎么在天空飞翔，真的好可爱哦。我们最后就来欣赏这个，也是四三拍华尔兹的这种浪漫，想象一下这个故事背景当中的十九世纪的欧洲。今天为大家介绍最后一首曲子，就是霍尔的移动城堡，久石让的音乐，希望你们都喜欢。下周见。 李星云的《星夜狂想曲》节目播出时间为每周三晚上7点首播，周日晚上9点重播，欢迎您锁定收听。